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三晚了，熱血世界盃大派對今晚又回來了，今晚沒有球打，但我們繼續的，這樣介紹一下我們的主持，Kenji、Tony、Vicky、Nick、Gaby、小弟Carson，這樣我們廣播前就怎樣都好，看看我們靚女主持寄的世界盃快訊先，好，去邊。 世界杯亚洲球队冇一队有好成绩，特别系大家比较关注嘅日本同埋南韩，都只系攞到一分咁大把咋。唉，我都有少少失望啊！南韩嘅球员日前翻到国家嘅时候，佢哋嘅球迷毫不掩饰佢哋嘅失望情绪，仲喺机场举晒横额话足球因你哋而死啊！ 唉，使唔使去到咁尽先？其实啊，低潮嘅时候，俾少少鼓励下人哋都得啫。仲有啊，英格兰小组出局嗰阵时，翻到英国机场竟然冇人接机，仲要冇人理添，咁即系点啊？ 世界杯哥伦比亚简直系大放异彩啊！核心球员 J 洛迪古斯射入五球咁多啊！当中有世界波，又有细利嘅技术，人气马上力逼尼马同埋美斯，哇！真系好鬼劲啊！查实呢位靓仔喺3岁嘅时候咧，就俾佢个 PK 爸爸威尔逊抛弃，由细到大咧都系妈咪同埋叔叔养大佢嘅。佢叔叔就同佢讲啦，话：喂，你咪玩咁多玩具啦，多啲踢波啦！ 就系因为叔叔叫佢多啲踢波，咁佢踢下踢下咪踢到而家咁好波咯。叔叔嘅功劳都唔细噶，到咗16岁嗰阵，佢咧就为阿根廷球会班菲特上阵，仲有入球添，成为阿根廷联赛最年轻嘅外国球员。后嚟俾葡萄牙球会波图睇中，哇就汹涌而上啦！跟住喺上季仲转投法国球会摩纳哥。 身价高达4500万欧元啊，系4500万欧元啊，哇，真系好鬼劲啊！而家更加唔止啦，唉，我每晚朝思暮想嘅 J 洛迪古斯已经娶咗老婆好几年，仲已经有埋 B B 啦，唉，睇嚟我都系爱得太迟，我冇行啊！ 世界杯已经去到八强嘅阶段啦。 少國家都已經被人盯走了喎。咁咧，其實佢哋國家嘅教練表現咧就真係 no good 啦。所以咧，唔少國家同埋足總咧都希望換走個教練喎。我哋就睇下佢哋想換邊個。 日本队咧谂住日夜锻炼去取胜，点知咧成绩鬼咁差，想请个新嘅教练执执佢都好嘅。但日本朝日新闻所指，佢哋打算以差唔多2000万港币嘅年薪去聘请墨西哥教头阿古尔，其实呢个价钱足足系前任教头沙哲朗尼嘅两倍。我咧就劝你谂谂先啦，因为阿古尔大部分时间咧只系执教西班牙嘅二线球队同埋墨西哥国家队。讲真啦，履历就真系唔太标青啊。 今集世界杯快讯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见啦。世界杯识听一定系 My Radio， 拜拜。 好，翻嚟。好啊，话你唔该晒你女主持阿基基啊，喂，好多时话女仔唔识波啊，好嘢喎，嗰啲 detail 资料知道晒噶喎， 梗系要做足功课噶嘛，咪点录呢段咧？ 系咯，识食啊识，我哋好少添事喎，即系拣靓仔喎，系嘛？ 系啊， 唔紧要嘅， 乱口啊， 结咗婚生仔唔紧要嘅，嗰啲鬼仔离婚率好高嘅，点解咁嘅？ 有机有机 有机有机有机 嘅， 唔该晒基基先，好嘅，咁啊，我哋翻翻嚟啦，今日讲翻啲我哋。講重磅的轉會消息先啦，其實我哋好多集冇講過，好似都即係世界盃之外都有轉會。Kenji， 唔該你。 好，咁啊講一講啦個轉會消息啦。咁就最犀利一定就係迪亞古哥斯達啦，由世界盃前已經傳到而家啦，終於落實就馬德里體育會轉去車仔啦，簽約5年啦。轉會費咧就達around 就係3500万英镑啊，周薪都高噶，係15万磅嘅周薪。咁呢個人工咧，其實係佢馬體會嘅三倍人工嚟。 哇！嗰時咁啱嘅咋？ 係啊，嗰時廉價勞工嚟嘅啫，都係。 因為佢好後生已經過馬體會踢 啊，係啊，冇錯。 青年軍嗰陣時 候。Okay， 阿 Kenji 讀埋曬先啦。 好啊，嗱，咁車路士除咗有人入嚟啦，之前法比加斯啦，咁都有啲大哥級人物走喎。咁首先就伊動奧啦，A 高啦，同埋喺後備席都唔知道做乜嘢嘅希拉里奧都龍門。都終於都走了， 走曬嘅， 走曬啦 ，confirm 曬啦，自由轉會添啊！ 仲有咧？ 仲有就係荷甲啦，打得非常出色嘅阿即士嘅隊長啦，斯安迪莊，咁終於都去英超啦，咁就去紐卡素啊簽約6年，咁轉會費咧就係600万磅嘅。 Okay， 其實都合理啊，呢個價錢都合理。 平添啊，呢個社現今嘅轉會市場咁樣貴啫。 咁講起貴嘅，一定就係唔夠英格蘭嘅球員貴啦。咁就拉蘭拿啦，咁就轉會係利物浦。轉會費就2500万磅啦， 修咸頓轉去利物浦， 冇錯，修咸頓轉利物浦嘅係利物浦今季續林柏之後咧第二個轉會嘅收購嚟嘅。咁就講多一個啦，咁就 AC 米蘭球星卡卡啦，咁終於都離開歐洲戰場，咁就會轉會去美職聯奧蘭多城啊，咁就一個新嘅球隊嚟嘅，咁簽約3年半啦，就會著翻佢10号波衫。 十號波，但係見到又係聖保羅有啲係。 但係呢隊波奧蘭多呢隊波就2015年先正式加入美職聯嘅，所以咧。而家卡卡咧就去借一個聖保羅， 就係咁樣。我想因為佢都啲又係聖保羅，係 借半年啊，打半年粗翻個狀態，其實就同阿偉拿一樣， 同一個 case 咁啊， 同一個 case 咁樣嘅，都係打半年咁樣 再去澳洲啦。不過就 係啦，偉拿咗澳洲咁樣咯。仲有一啲新聞啦，例如就之前啦，利雲道夫斯基啦都 confirm 咗啦，正式就加盟拜仁慕尼黑啦。咁多蒙特走咗前鋒，早前簽咗音樂比利之外咧，咁就簽咗係啦，拉莫斯啦，馬來西亞哥倫比亞。 頂啲嚟，頂啲嚟。 OK OK。 咁就仲有南韓啦，個球員啦，池東源啦都加盟嘅。 OK， 奧格斯堡過去。 冇錯冇錯， 呢個係自由轉會啦。咁另外兩個轉會其實。都抌本㗎，因為佢利雲道夫斯基自由轉會走， 係啊， 佢就另買翻翻嚟，音樂比利1500万欧元，另外阿佐拉穆斯1000万欧元，所以其實都真係都今年都係抌本。 唔怕再拆骨嘅，因為拜仁話唔再買你啲人㗎啦嘛，唔買錢啊嘛， 都冇人可買啦，所以好賣曬，你賣曬咁滯。 即係咁樣，仲有拉傑迪著咗阿法比加斯連4号波衫 啦，4号波衫， 好型咁凍住腳做咩？交緊牛雜面咁， 有情有義，四號波衫買我。 4号波衫啦，咁就係咁上啦。國際轉會就係 啦，冇錯。 OK， 我哋講下啲港甲轉會，我就聽到。 梗係講下港甲啦。今日啱啱宣布咗啦，太陽飛馬啦，咁由傑志咧就 正式轉會個太陽飛馬陳文輝啦，咁、仲有咧就係、傑志又 出又入啦， 今日又有開記者會啦，咁又簽咗三個球員啦，又分別係公民嘅艾里奧啦、寶蓮路啦，同埋神曦嘅張國明咧都正式轉會去傑志嘅。 咁佢突咗張嘅咯，明 啊？係啊，所以咧五健咧又講過咧話有可能喺一月之前咧會借走兩個外援嘅、哦，因為艾里奧啊同埋法艾里。艾奧阿里斯咧，都係仲係佔個 外援名額，等到一月就夠嘅， 一月先轉本地嘅，所以有可能一月前咧就會借其他球會。 仲有收翻顏樂峰咧，傑志 啊，收翻顏樂峰都踢得好好嘅誒中場球員啦。 佢今日仲講過喎，嗰、那個七月廿九號巴黎聖日門嗰嚟香港嗰場波咧，喂，卡雲尼話嚟喎。係啊，公司話都話嚟喎， 坐咋？ 坐都好啊，嚟都好啊， 都好好啊，可以簽下名，影下相。 咁咪即係仲有莫達同埋兩個意大利國腳，佢又冇講邊兩個 做 Dragon Eye 件嘢嗰啲。 咁梗 係迪嗰啲咯， 迪 咯， 係 啊， 係喎，即係佢冇講名，佢冇講 detail 講啦。卡雲尼都嚟，但係公司話嚟唔嚟到啊，大佬 得嘅 簽名咯。 咁但係嚟先都一齊嚟啦，不如咁就 哇咁啊， 得我借啦，坐都得㗎，冇所謂， 有福啊。 佢邊度坐先？即刻拉坐， 喺後備就坐咯。 哦，繼續，全部都喺度坐曬。 咁都好嘅，即係賣緊飛㗎，講繼續支持啊！ 買支持講價， 可以講價嘅。OK， 咁就如果咁樣呢度係咁上下啦，係咪？ 係啦。 咁就不如講翻琴晚嘅咧。我雖然今朝燭光早安見佢哋講過，都講下啦。我見紅魔仔真係辛苦啊！去完轉大確唔知係咪撞嘢咧，把車沙曬咁樣，好辛苦病啦。今朝一早見到佢 咩啊？琴晚未喺 Facebook 見到啊，紅魔仔話唔好加時啊，唔好加時， 唔好加時， 真係加時。阿根廷第一場就 一陣，一陣我哋再講解點解咁多加時。 係啊， 第一幅相啊，唔該，我一定。OK， 好啦，就係、是、阿根廷， 阿根廷啊，對瑞士， 佢呢個先係咯，佢 係啦。 OK， 講咗琴晚場波啊，咁啊，到補加時啊，118分鐘先靠阿美斯一個人搞掂幾個，交俾我哋啊入波啦。 嗯， 咁啊，大家睇點睇場波？ 我其實我會讚一讚瑞士先咯，因為我讚。其實佢嗰隊波其實已經係鐵桶陣嚟嘅，咁加埋阿希斯菲特咧係鐵桶陣死守嘅元祖嘅始祖嚟嘅添。咁其實我覺得佢打瑞士直情打得咁好嘅原因，因為佢打嗰個戰術咧，佢係完全發揮得好好，因為佢喺個中路嗰度咧係。因為淨得美斯一個做派派啫嘛，咁 mark 死咗美斯，有成兩三個圍佢嘅，咁其實佢都做唔到啲咩，所以全部都係打翻兩邊側邊，跟住俾阿希古恩，咁希古恩又有兩三個夾住佢嘅，其實都做唔到啲咩效果。但係臨尾之後，加時咪去到啲人 mark 唔到，跟住美斯 睇你下 降 啦，睇你下降。 咁啊下幅相添啊，再嗰個證明阿 Tony 講嘢啦，咁啊幾個 mark 佢。同埋唔好似阻大家少少，我哋有封煙啊，今日2440488，咁一齊打嚟傾下啦。OK， 繼續講，繼續去。 佢呢一下就傳波俾阿迪馬利亞啦，跟住就即刻嗰一下死角就入咗網。 迪馬利亞射啦， 左腳就唔使再去補時，就要踢埋12碼咯。呢個就 是嗯哼 ，OK。但係佢咧，佢而家各大傳媒話佢呢個寶寶式踢法已經係即係佢自己搞掂曬噶咯，要做埋曬一個樓幾個。我嗰球波就好覺得佢好早幾日啊，詹士啊，洛迪古斯對日本人嗰場波係嘛？有幾個交俾阿積瑞馬天尼斯，哇！我成日搞唔掂佢兩個六個字，大佬我哋。記開咗陳大文、陳小明三個字嗰啲咧，成日都六個字咁 樣， 攣曬你，交俾阿積雪馬天尼斯，有啲嗰啲 feel 嘅嗰球波，又係自己闖入去，引開你，引咗幾個埋嚟啦，咁交俾個隊友入波啦。OK， 咁仲有喎，仲有呢場波，我佢睇翻啲數字咧，喂，球王咪蘇醒咧，終於即係唔再做散步帝噶咯。 但係其實佢都散步咗成大半場喎。佢、其實睇翻，其實佢頭六十分鐘咧，其實都係行行企企啊， 燒記老尾嗰啲， 係啊，好開心咁樣啦。到下半場到中後段，大概七十幾分鐘、八十幾分鐘就開始發力啦。佢、其實近呢幾場咧，由分組再開始咧，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 唔係我即係琴晚睇翻直播直播嗰陣時咧，完咗九十分鐘之後咧，完場咧，我即係成班球員圍圈啊，激勵士氣嗰陣時，同埋教練講解之後點睇嗰陣時咧，美斯咧個身體做嘅身體動作咧，俾我睇到咧，佢係個人咧。好唔舒服，好唔精神啊！因為佢彎曬腰咁，彎曬腰喺度， 彎曬想嘔咧又。 我唔知佢係咪想嘔，但係個鏡頭見唔到佢，佢企嘅位置有啲嘔吐物嘅。但係佢係唯一見到美斯就係彎曬腰喺度，唔知道唞氣啊定乜嘢。我見到有其他 隊友咧都走過去拍下膊頭啊，同佢講啲嘢啊。咁有可能佢嘅身體嘅狀況係應該係有啲問題嘅，即係繼續我都係咁樣講啦，睇下佢可以頂到幾耐啦。 嗯哼，同埋點解咁講話醒咧？因為我睇個攔截數目，佢一路頭幾場波都冇咁滯嘅，第一場波有六次嘅攔截可以攞，同埋同隊嘅薩巴利達同一樣嘅最高嘅球隊喺阿根廷入邊最高嘅，呢個係閘做嘅嘢，一個後衞做嘅嘢，佢係做咗六次。咁再睇翻啲數字喎，喺巴塞喎，咁上季踢三十一場波咧。踢出2504分鐘都係得13次，咁平均每場波0.4次嘅啫，攔截叫做。咁呢場波做咗6次喎，即係我覺得佢可以一路上狀態自己咋，即係呢隊波成日覺得好似咧嗰啲斯丹明星隊同朗拿度明星隊啲慈善賽咁嘅， 慈善賽 永遠一個人踢嘅啫嘛，佢哋自己嗰啲即係表側個焦點就係佢嗰度。咁其他就幫下拖啦，幫下拖啦。 我覺得嗰喺巴塞咧，其實應該係好多人幫到阿美斯，可以做好多，因為佢喺前邊有尼馬，又有山齊士，有其他人好多輔助佢。但係喺阿根廷度咧，射射打一個，根本由頭到尾就冇咩人可以幫得到佢，或者做得到啲咩任何嘢。佢攞波啊、組織啊、佢入波啊，都要靠美斯。 哇！但你見到佢個中前場陣容， 真 係黃金陣容， 黃金陣容， 鑽石， 有拿雲斯，有希古恩、迪馬利。是啊，係咪先？帕拉斯奧啊，佢踢後備都係。咁你見到都係，都 要 靠美斯一個人搞掂阿根廷，幫阿根廷入八強，係咪真係依隊波嘅整體嘅合作性係真係咁低咧？咁大家要留意一下依樣嘢咯。 同埋個時間問題，又係踢一點鐘下一場，去八強即係又係踢一點鐘咧。 八強係4點。 四點咩？我估算唔到一點。 八強有兩場嘅，一場就凌晨12點，一場就4點。 唔係啊，佢當地時間1點啊。 當地時間 1點，即係中午啦。 中午1點啊？ 咁啊真 係，即係你老師嘅時間啫。咁我應該就賣廣告嗰時講咁嘅啫。 邊個嘅時間？ 我應該時間。 係啊，咁我哋。多數都記住香港的時間， 因為嗰個天氣的問題咧，都係辛苦的 咁就有湯 啦，温度高啦，咁有嗌局，咁其實發揮嘅時候都有啲影響。 想講講瑞士啦，呢場波係希斯菲特嘅 教， 即係 臨別 退休前教嘅最後一隊波啦。咁我覺得佢係呢場波嘅部署係好好啦， 好成功啊！ 因為其實佢已經都知道話，我同你硬撼我就真係冇可能，就係打一個好簡單直接，一個前鋒都係一個叫做 第 九號啦， 達米 就係達美啦，就係喺紐倫堡一個前喺德甲今年係頭三名嘅射手嚟嘅，德甲今年16個波，但係佢又唔係啲好柱等型嘅踢法啦，佢你睇佢身形就比較矮細少少，咁就喺前面好似濕水攬物咁，但係反而有都配合得好好啊，打個快攻，兩邊左手邊一路都提到呢個列卡度哥斯達列卡度洛迪古斯喺和夫斯堡嘅左閘表現好好搶眼啦，而沙基利都表現都幾搶眼。 沙基利真係擔曬成隊瑞士嘅進攻嘅責任啦， 好有支持洛迪古斯嗰種 瑞士美斯啊嘛， 即係點樣咧？即係矮腳苦啦，即係又扭得啊，重心低啊，你踢佢都踢佢唔跌啊，真係。 咁呢個我哋慢慢再講加時上六強嘅再分析啦。咁啊，下張相講埋嗰個。下一場瑞士這個 比利時 比利時比利時哇救了十幾次啊， 16次 破紀錄單場最多的破球紀錄， 他是計90分鐘還是計足82分鐘的 計90 計90的 OK 那這場波就 OK 哦是的，因為我看呢在報道是我德國都係以及你係19次嘛，嗰個就計足曬82分鐘。 係啦，即係麥寶希 嘛。係咯，所以呢個係計90分鐘嘅。 呢個計90分鐘嘅，咁就16次就世界盃紀錄啦，最多嘅破球咯。 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紀錄咧，佢係原來呢16次啦。是另外世界盃的26隊球隊的龍門，有26個龍門兩場波加埋都不夠他一場波，所以他真的很厲 害、okay. 你看到比利時全場的射門都有成40次， 都很有威脅、 okay. 所以後活 後其實 值得破呢個紀錄嘅，真係。不過最尾都係 賴維嘢啦，都係加時嘅時候又係2-1啦， 衰敗又榮啦， 衰敗榮啦。 奇連斯文踢教完呢場都話會教到2018。 唔係幾好嘅，你見到奇連斯文教完，我個紀律性同埋機動性都好高。 我好中意佢哋半場出翻嚟嗰下熱身咧，集體咧，我即係得佢呢隊做嘅啫，咁樣探前探後嗰個動作。 你話有啲瑕疵啊，有啲挑剔，就係奇連斯文遲遲都唔換人啦，而去到。加時下半場先換下格連出嚟，呢個後生仔喺拜仁 B 隊踢嘅後生仔，一出嚟咧 第一腳點波就入波 啦。最年輕嘅美國球員入波啦，最年輕嘅球員入波，19歲 都辛苦嘅，因為好慘嘅美國三場都要搏咗三場，都係嗰堆人嘅啫。即係我聽黃興國講14個啊嘛，佢就數十零個人，嗰啲都係用極都嗰十零個人。咁你到達比利時上一場可以休息一下，有啲球員可以因為無關痛癢咁樣，所以嗰個差距個體力都其實抽曬筋到最尾。捱死嘅啫，真係捱等死嘅啫。 但係比利時咧，其實都係講咧，韋莫斯咧次次換親人咧，啊嗰啲後備球員都會入到波喎，即係有呢個統計數字都幾得意。即係佢喺分組賽到淘汰賽啦，其實佢比較多嘅入球超一半咧，都係後備球員入替嚟入嘅。咁可以話佢究竟佢嘅換人啦，係咪真係好靈光一閃？換入啊，換啊呢個盧卡古入嚟，即刻入波啦。咁其實佢就真係可以睇準咗啲球員體力下降嘅問題咯，即刻。有個表現做， 但係佢嘅陣容的確個後備陣容都好強下嘅。你見到熱刺嗰個中場迪查理都要踢後備嘅，咁你見到個比利時嘅陣容係幾強勁啦，係咪先？咁你對住美國嘅，其實我見到上半場咧，其實兩隊波咧都好保守下嘅，即係除咗頭15分鐘啊，比利時想谷一段啦，但係你又谷唔到啦，咁之後咧慢慢兩隊波收慢咗，其實到下半場開始兩隊波開始有啲比較快速啲嘅進攻啊咁樣啦，咁到加時啊美國體力下降啦，咁樣先俾。跟住換盧卡古入嚟先可以爆開美國依後衛先可以入到波啦。 但係我冇辦法，佢都係要打嗰隻美國，佢由到尾。其實佢摸過手啊，直情有幾下反擊咧，佢係得一兩個人咧手比利時嗰下打反擊，佢得一兩個手嘅啫嘛。但係咁都俾佢截得到，同埋阿後衛佢個撲救真係撲得好好咯，有一兩球我唔知係後衛叫撲得好啊，定係比利時嗰啲前鋒射得 差。射正中嘅。 有一球是奧力自射的，就在禁區頂人叢當中射入射去後湖那裡的，不過後湖就正面撲出來的那個波。那你可以說比利時有些缺點的，只要前鋒就板握力又差一點的， 買了藍絲 上面幅圖就是他的射門，比利時射門的怎可以出練把這樣 不過今場都打得不錯，因為看了頭三場分組賽比利時都很習慣控球在腳，又遲遲都不肯去射門，那你看到今場突然之間有成39次的起腳，即是可能教練韋莫斯都看到之前那幾場其實打下去即打都不入肉，即是譬如去到俄羅斯那場87分鐘才靠奧力治入波才電勝，那其實都可能今場已經改變了打法，所以才個攻門上比較多 引申到問題。讀一讀老闆留言，Loki 888話做蘇爾做去利拉，我之前講過噶啦，歡迎去利拉，我哋節目講過噶啦，唔計睇多次不如。咁啊，我哋今日個主題咯，十六強嗰啲球隊啦，你有加時之霸咁多加時咧，同埋十六強無分高低啦，咁樣大家有冇咩講下先？可以下一幅相添，唔該。 好啦，大家有乜嘢意見咧嚇？ 其實首先就講啦，就有個比較得意嘅，就是今次八強嘅球隊啦，全部都是分組賽首名出線。 係啊， 其實呢個都是歷史嘅第一次嚟嘅。 咁咁巧喎，上屆歐聯又是咁樣喎，又係咁八隊首名出線又搞掂咗喎。 全部都是呢啲。咁講翻個主題啦，其實我覺得今次其實點解會打到好多加時咧？其實就好似 Gary 話齋咧，其實好多球隊咧比較保守少少嘅，可能上半場都係。看下試探性質啦，看下你哋嘅做法係點樣，同埋因為有啲始終歐洲球隊受住個天氣嘅影響，都唔希望咧咁快流失曬啲體能咯。咁 你見到荷蘭係好明顯嘅， 係啊， 由分組賽到十六強都係咁樣踢嘅。 所以我見到比利時咧係咁多隊嚟講，佢啲球員叫分配啲體力咧係做得幾好。咁佢好多個入球咧，其實之前節目同事都有講過啦，都。他們比較後段入波的，他們就在後段有他們那種的體力分配，我覺得教練在這方面其實精心部署了。 還有我很認同 Kenji 說教練的那個因素，因為我看瑞士和美國，因為希斯菲特和奇士文其實他教了國家隊已經是一場很久的時間，即是10年瑞士贏西班牙都是希斯菲特帶的，奇士文他帶美國都已經帶了一段時間，所以其實他今時今日的成功其實他不是說一兩年的，其實是一路部署了很久，你因為美國連多路雲都不入，你入一班本土的球員，你都知道奇士文那種 即係嗰教練嗰種咧，佢真係即係教得帶得好好。咁希斯菲特直情，我頭先都講話佢係死守嘅始祖嚟添啦。咁用翻佢原本嗰、那個佢最熟悉嘅戰術去打咯。咁如果我睇英格蘭嘅話，佢可能 keep 學神都唔係話冇希望嘅。 嗰啲後話啦，親阿咪哥啫，後話啦。 其實講保守少少咧，其實啲八場嘅十六強比賽咧，有七場波都係半場打和嘅，除咗哥倫比亞半場係領先住啊烏拉圭，因為詹士洛迪古斯世界波之外，其他嗰八七場入邊咧，有其他嗰七場都係開半場和啦。咁其實尤其是荷蘭嗰場咧，好明顯見。到咧，佢哋真系唔敢撳咁上啊！佢哋咧，即系見到雲貝斯啊、洛賓佢哋咧，冇咗分組賽嗰種，即係好早就已經 嗰種弱勢啊嘛， 係啦，嗰種弱勢，反而爭啲比墨西哥偷老雞。 淘汰賽就保守啲，都係我諗都係個正路。 始終都係歐洲球隊對啲美洲球隊咧，始終都係要辣住啲嘅點球。 但我諗唔到，連阿根廷啊，即係都 hold 得咁緊要，即係 hold 成場。你巴西你話冇乜，即係對波都好似未夾掂就話， 巴西想搶嘅， 都但係都阿根廷都係 hold 得。你見美斯啊、希古恩啊，其實都係好似下半場先搏咁樣樣。 唔係你見到巴西就調轉嘅，就上半場搶嘅，咁你跟住下半場立啦。咁你有依個對比咯，咁有可能歐洲球隊都見到依個情況，一早就全部都上半場留下力先啦。 阿迪奇係咪仲要補充？阿迪奇仲未講完。 係啊，因為同埋佢哋嗰個適應天氣嗰方面啦，因為你見到南美洲嗰啲球隊咧，本身踢慣嗰度嘅天氣啊嘛。咁你歐洲嗰啲即係本身踢開個温度上冇咁高啦，尤其是荷蘭對墨西哥嗰場，更加係歷史性第一次嘅正式嘅係啦，嗰個飲水時間啦。即係見到一個咁炎熱嘅天氣底下去同人哋搏咧，即係如果你早段真係咬唔入，到你搏到下半場八十零分鐘，分鐘人哋快反，即係嗰啲防反即係快速突擊嗰啲咧，就可能偷你雞，咁就冇十步。 嚇，講出個重點啊，防反啊，其實呢個大家都大同咁，好似大家都防守為主嘅啫，係咪？ 防守為主。 各隊即係你其實幾場賽事咧，那個強弱有分明啦，德國啊、以及你啊，同埋巴西、智利，甚至乎咁多年食滑咗你噶啦，都係好分明下噶啦，都其實。咁阿根廷、瑞士又係守利嘅，大家都嗰個防守意識好，紀律又好重嘅。反而兩隊非洲都仲覺得紀律最重嗰兩隊，即係咁樣同你嚟啊個。咁大家都係等佢體力軟啊，或者體力出錯，等佢出錯，打你腳，睇你個體力啦。阿爾及利好明顯就係個體力啦，即係佢嗰個點樣？ 佢嗰、那個佢嗰、那個宗教習俗啊嘛。 那個就關那個齋戒的事 情 了，可能就這樣來守，本來想攻的一吃就攻了，即是你這樣說，是這個意思， 有東西有水喝啊。 他鏡頭前有沒有喝過水，有沒有拍到他，一路我留意，就我都很留意，這個就沒 有留意， 我就專門留意，就沒什麼拍到他喝過水，真的 沒有啊， 阿爾及利亞真的入隊就不知道，入他更衣室，但鏡頭前真的沒有見到他灌水， 他們是很 虔誠的， 虔誠 的，你很虔誠，就是有些賓斯麻還是什麼奧斯爾那些，又說立刻要 延期先， 奧斯爾就延到期，賓斯麻 沒有延期，賓斯麻 沒有延期的，都繼續守他的齋戒， 所以那場沒什麼表現，所以就 那表現就關於他偏了打左邊，我再說其他球隊呢，其實八場波只係得哥倫比亞好似食滑咗嘅， 係好完勝咯。我覺得佢可能因為烏拉圭佢冇咗蘇亞雷斯啦，咁直情好多，因為啊，好似頭先拍檔講啦，即係得佢咁多場，都係得佢上半場入咗一球， 係啊， 根本係食硬你嘅。其他反而係我對啲強隊比較失望啲咯，真係。 咪有可能哥倫比亞同烏拉圭大家都南美波啦，大家熟曬路啦。咁你見烏拉圭又冇咗蘇亞雷斯嘅，跟住斷咗一隻手。 士氣啦， 咁你點踢啫？係咪先？ 仲同埋佢入嗰球都係世界波嚟對你啫，你正式慢慢組織做唔到入去嘅都係。 靠快咯！你 不過呢屆世界盃都真係你靠以前咁控球慢慢差入去，或者你想做 one two 啊入去係好難好難。呢屆真係其實好實際。 唔係你見到好多由分組賽至十六強，即係比較比外間感覺上係下風啲嘅波咧，佢嘅防守能力咧都有翻咁上下，已經唔係我都話其實依32強其實。冇話邊隊真係魚腩嘅，你一踢起上嚟，你話魚腩嘅有可能佢喺 黑物龍咯。 踢緊嗰陣時候，你見到佢，你見到佢嘅鬥志啊，各樣嘢啦。但係其實整體實力上咧，大家係差唔多嘅。有可能真係而家 即係依幾年，即係依球員嘅來來往往啊，依聯賽 同埋網絡啊、電視直播太多咧，你根本上睇睇其他人，你去球隊咧，好簡單，成日都睇到好熱，我哋都睇到咁多波啦，即係何況人哋專登專業去俾錢睇啊，買翻啲片翻嚟啊，各樣嘢好多好多睇到，你點踢點左，仲左腳右腳點撩幾下撩鼻屎都知啦，即係咩都會知道曬資訊，你小龍作咗體力啊，幾多知道曬咧，即係要防守你咧係有你可以即係冇以前咁大距離可以話，即係乜嘢都計曬數。科學化同埋個天氣，就頭先講過啦，最近個天氣啦，即係好辛苦，又轉嚟轉去，我即係今年唔知點解咁多個球場要亂咁轉嚟轉去，飛嚟飛去 好遠啊，大佬。 係咯， 所以有幾個有嘢都感冒添啊，即係後半先，因為飛嚟飛去。 哦，即係後半先就因為搭飛機出事嘅， 原來搭飛機一攬一 攰啦。咁咪偷笑啦，一個就成架機攋嘢㗎，好容易就。 托馬斯梅蘭咪話原來對埃及利亞嗰時都係有少少感冒嘅症狀。 哦，所以佢開罰球就跪低 嘅。嗰個罰球我係講下啲，即係你講翻講開少少。喂，大佬，你德國唔使做呢啲咁， 唔係 保頓先做呢啲。 佢話試過嘅喎，佢上集賽嗰陣時話得嘅喎。 唔係佢上一場對乜鬼嘢我唔記得咗，又係咁幾個四三四個人跨過先射嘅， 四個跨。 咁咪即係而家今日人哋同你講咯，睇下美國人哋啲罰球， 即係咁 樣做績係咪？ 係咯，睇咗人哋堅到不死鳥嗰球，即係 日積嗰啲啊。 嗰啲為賣廣告嘅啫，預定部幾部機嚟拍㗎啦，嗰啲就可能七八部機預定幾個人影定一齊好齊心咁跑曬上去笑曬口咁樣賣廣告嘅啫，我覺得呢啲係嗰啲堅到不死鳥嗰啲。咁就誒仲有咩？ 跟住咧，同埋呢個想講下呢個十六強嗰個比賽咧。咁講到下風呢個球隊咧，咁佢係主要係靠防守去打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咧。強嗰方咧，永遠都係圍死一個球員嚟踢啊！即係譬如你巴西前線嚟講咧，即係圍死啊尼馬過嚟踢啦。你見到其你見到你係啦，你見到另外嗰兩個前鋒，包括侯克啦同即係侯克都可以叫做都可以叫合格嘅，但係費特同滿出嚟嘅祖奧咧都係冇表現啦。咁你再望下荷蘭又係圍住洛賓、雲佩斯、斯內達前面，咁你即係踢到就算係阿根廷都好多係得圍住美斯嚟踢。咁見到防守嗰隊咧，其實比較容易啲踢。即係只要 mark 死咗你核心球員，咁其實你真係好難有作為。 你見到下風啲嘅波係個整體性合作係幾強嘅，你見到就係 個紀律好好咧。 係啊，佢就啲拼勁啊，我見到好熱血嘅。即係除咗烏拉圭之外，另外七隊啦，智利、墨西哥、 烏拉圭都熱血嘅，開拖嗰時啊嘛，喐緊嗰時齊上齊落就呢啲啊，又咧，唔好意思。 即係美國啊，你啊，全部你睇佢係搏到盡嘅，即係佢唔係好似阿根廷啊，或者其餘嗰啲可能我或者荷蘭 hold 有少少 hold 住咁，佢又唔係，即係佢係由頭真係同你搏到尾。我真係冇噶啦。 反而上屆，我覺得咧啲強隊咧係諗住食硬弱隊，弱隊都係打翻穩手突擊啊嘛。但係今年咧啲強隊咧，我唔知係啲教練部署同埋啲助教團同埋啲戰術咧，係直情係成班波好有默契打，即係打係有戰術㗎。佢唔係話我守到你，我掟個波誒俾你就我入就入唔入就算咯。佢而家係好有意識去打，反而強隊驚輸驚爆冷多啲。 真係太多仲保守啲啊！ 我反而覺得係呢個咯。 關於陣。即時啊！而家今年最新興嘅五三二係嘛？ 係啊，多翻球隊踢啊！五三二啊，三五二啊，四三三啊，喺度演變啦！依三個陣式不停咁。 琴日瑞士嗰只係八零一、八零二咁滯咯，成日覺得佢 八零二啊，前邊打落個沙基利同埋 阿定位 啊，定位係啊， 八零二個死手係咧，唔係摩連奴式嗰只咯，摩連奴 唔係把大巴士 係啊，好多人話大巴士我就 但係問題我瑞士嗰只咧，佢唔係大巴士，佢係識喐嘅巴士嚟嘅，佢識向前向後。 所以我之前都話你我之前話伊朗啊，都係咁樣啊，佢一陣陣嘅，由前邊嗰三個前場嗰三個開始守你，跟住到中場，跟住到後防，一路褪落去嘅，大家互相補位嘅，有個層次感嘅，咁令到依強隊咧又好難攻得入嘅。 咁樣啦，我估計咁樣，不如用呢個名啊，大蟹陣得唔得啊？動咗就打橫行前，打橫大蟹陣啊嘛，呢個叫做。 但係冇得褪後褪前喎。 咁佢哋褪前打行咯，蟹就打橫行啊嘛，即係動咗動側咗咪當倒行咗係咯，大蟹陣得唔得啊？咁改下， 都得㗎。 有陣時輸咪舐蟹咯，你咪係咪先？ 一齊啊！ 有冇奶鞋啦？輸咗嗰啲咪？咁樣喂，你呢個冇分高低同，點解咁多加時咧？但係即係再冇再 detail 講 啊？我覺得就係球員嘅把握力方面咯。你可以睇翻其實例如瑞士啊、埃及嚟㗎，佢哋依啲控球率比較低嘅，佢主要都係打防反啦。其實你可以睇翻琴即今朝早啦，阿根廷對瑞士，其實瑞士有好多機會嚟迪米啦，有啲單刀啦，同埋例如好似有啲其他球員亦都有啲機會嘅，佢哋嗰個埋門把握能力咧都係差啲。咁同埋你例如埃及利亞亦都係有好多攻勢，尼日利亞都係有攻勢嘅，咁都係門前嗰一腳唔得。咁就當然啦，佢哋後防有個比較好啲嘅龍門啦，幾隊都有嘅，咁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安心去進攻。 即係讓你前出龍門啦， 前邊又入唔到波，咁所以就拖到咁耐啦就。 其實你又入咗添啦，嗰球真係陰功啊！機嗰下， 阿文尼基嗰下其實爭。 佢冇越位㗎嘛，佢大隻得滯啫。 唔知有冇係之前成日講話，依家現今即係世界啦，中鋒都越嚟越少啦，即係傳統中鋒嘅打法就一個淨係處等喺禁區，即係嗰把 比較少， 真係越嚟越少咁。變咗要你有一個前鋒係要有一咁上下靈活度做到波又要入到波嘅，其實我諗真係呢個世界都好少。你睇就算比利時好簡單啦，兩個前鋒其實都係21歲或以下，一後生個班咧，就算大或者瑞士迪米啊，全部咁後生咧，普遍。未有一個經驗咧，把握力會有少少。 係啊，迪米尤其是啊，大佬佢淨係識俾沙基利入波，自己唔識入嘅。琴日嗰下都單刀噶啦， 單刀佢諗住甩㗎， 甩唔起咯， 黑肉命想甩 咗波，傳咗波。 佢可能睄咗，咦？仲未見佢上嚟嘅，咁點搞啊，大佬？仲開到佢做喎。 定係想谷阿沙基做神射手咧，咁益佢諗住。 咁冇啦，臨尾就係入咗三球啦， 三球啦，一出咗定啦， 瑞士真係。咁你而家即係有個。有個分析咧，就係咧，今年咧後備球員咧入咗29球波，即係已經破曬紀錄嘅。即係後備球員，頭先我哋都講過後備球員嘅重要性。今屆嘅世界盃嚟講，真係對個個球隊都好， 但係要睇啲教練肯唔肯搏，同埋肯唔肯變咯。即係你，我當好似你話學神嗰啲，即係佢成日死都要朗尼或者喺前面，或者即係謝拉特一定要守住。佢唔搏嘅，咁就輸咯。 唔係，所以你咪見到。16強嗰陣時咧，就係個領隊個級數嘅分野，個調動能力。你見到雲高爾就 善用， 好明顯係我覺得咧，就係個雲高爾嘅調動能力咧，就明顯比人比其他咧好似高少少咁。 我覺得大膽啊！ 佢好善，佢嗱嗰個官兵係一早宣布咗啊嘛，好善用嗰個時間喎。佢換人就喺嗰段時間換咗。換了雲貝斯， 跟住幾識出口術喎！佢之前講噶嘛，之前是要求國際足協。 哦，係佢講先㗎。 係佢講先。 即係我其實講。 係佢想國際足協想係有個任職時間嘅。 係㗎，係啊。佢講先，即係我最憎呢個嘢。我睇落就喂，你真係著數咗啦！我足球改變曬㗎，即係籃球啊，改四五折咁樣㗎咯喎，而家改變咗㗎咯喎。 但係你都人道立場嚟講，你咁高温濕度咁高嘅你。俾一兩分鐘俾球員， 咁都一樣，擺曬側邊。如果係擺曬龍門後邊，你唔好埋去教練席度，去龍門後邊飲大家靚仔踢波啫嘛。 咁就要國際足協要再研究一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啦。你見到雲高爾就係嗰兩段時間可以穩翻住個戰局，你 真係反敗為勝嘅。 上半場第一次飲水時間，佢係弱勢嘅，佢係俾墨西哥 撳住 打嘅，佢就係靠依個時間。同啲球員再講翻你之後嗰十分鐘到你點踢，咁啊可以咧穩住個和局，跟住進入下半場。你到下半場咧，又係靠嗰個飲水時間，我就換啊 亨德拉爾，佢換咗先嘅，不過佢都知道嗰段時間 準備啦，都知道噶啦，都準備換噶啦。你又靠嗰段時間再講下你點樣要點樣做，就係飲水時間之後發生2-1嗰個。勝果那個戰局 咁係啊！你睇下尼日利亞輸咗兩球，都89分鐘先換人，我都唔明佢最尾換嗰個摩西斯做乜嘢？89分鐘你輸咗2-0啊！ 唔係啊！你所以咪你見到個領隊嘅調動係點樣嘅？你喺16強咪見到有高低咯？你見到麒麟市民 我冇兵可用啦，咪焗住加時先等個僆仔入嚟咯， 即係為之2萬。佢都冇諗過話啊，入俾人入咗1-0，我輸噶啦，有機會。但係佢係真係搏你有機會，我係搏得到一球嘅勝，有機會再搏多兩球嗰球罰球，佢嗰下就係又埋門爭少少咯。但我今年咧，我睇我冇諗過十六強咁精彩咯，我反而我好多時要打個加時先得咯。但係各位拍檔有冇話十六強邊一個最好睇或者？冇咁好睇啊！你有冇啊？ 其實一個即係 球邊一場， 邊一場波係大家個個兄弟邊一場波最好睇，邊一場波最唔好睇咧？大家發表一下啦。 係咯， 你先啦。 我自己係德國迷，咁我就。即係其實我覺得德國對阿爾及利亞都好好睇嘅，咁啊即係唔係純粹因為我 中意。上半場好廿， 上半場唔係，但係上半場阿爾及利亞攻得好啊嘛，同埋德國踢得屎嘛，好似啱啱個情況調轉咗咁樣，咁啊睇到後屘下半場都有少少好似戰略上嘅嘢啦，德國一定係板到深度啦，就出翻一啲有啲質素嘅後備球員上翻嚟啦，我覺得呢場波又多攻。門啊，其實又有加時啊，即係我覺得呢場係我會幾 recommend 嘅一場十六強嘅賽事啊，阿 Dicky 咧， 我個人就即係我本身係中意比利時嘅咁解，咁但係。講十六強呢八場嚟講，我覺得荷蘭對墨西哥係最好睇嘅，因為其實呢場波咧，即係墨西哥先開紀錄，杜斯山奴是首先有個世界波俾大家睇下先啦。但係跟住你見到即係墨西哥開始守啦，換走埋杜斯山奴是開始諗住死守你啦，搏守住你呢個賽果完場啦。咁跟住荷蘭末段入兩球去反勝咧，咁但係反勝之前澳祖話幾個神級破救，其實真係好精彩，你感受到嗰種即係佢有一種拼搏嗰種熱血咧，所以。是很值得看，即係同埋即係有時看波，即係你見自己中意嗰隊贏固然開心啦，但係有時你見到自己撐，即係嗰晚我撐墨西哥，咁佢最尾輸咗，即係嗰種心痛，即係見到澳祖亞嗰個表情咧，即係有種哇好傷心，好想為佢而喊嗰種感覺，即係所以呢場波真係好值得睇，好熱血。 我就覺得我覺得比較得意咧，就係法國對尼日利亞嗰場波嘅。因為其實我本身就冇期望尼日利亞咧會打到啲咁即叫精彩嘅足球啦。因為知道非洲波其實都古靈精怪嘅啦。咁同埋因為佢哋之前都有好多負面新聞啦，又話又收唔到錢，又罷操，跟住有啲又話唔上飛機，又唔去多城市。但係出到場咧，有消息話收咗錢啦。咁我覺得會唔會個表現都會一般般？但係原來佢都可以同法國對攻啦。同埋睇翻啲數據咧，控球其實佢嗰個全場控球比例咧，仲多過法國隊嘅。咁只不過就係可能早段阿文尼基嗰下就被判越位啦，那個入波。咁後段其實睇翻例如安耶馬啦，其實都有好多精彩破球嘅。咁其實我覺得睇佢嗰個表現咧，其實都唔差。當然啦，臨尾有失誤啦，但係整體嚟講，其實依場波都好幾可觀。 好睇， 好睇。同埋你睇到迪金斯點樣？臨場調配啲球員咯，見到基奧特啊唔掂啦，即刻換阿基沙文入嚟，加強翻個功力，就即刻有個成效咁樣咯。 但係我就覺得咧，你話冇蠱惑咧，我成日覺得都有蠱惑㗎啦，即係揭除咗啲嘢嘅啫。你見佢下半場一出嚟就除了一段 七十分鐘 停曬咁，隊波係你又停曬佢，突然間。好似大佬冇電，大佬個電芯冇料到咁，又飲得你發 覺，即係突然間成隊波亂曬大龍啊！ 係咯，有個嗌出聲啊，冇咗嚟嘅嗌咁 啊，要幾多球啊？ 嗰啲啦，即係我哋撇開啲，唔好成嗰啲啦。但係真係咁嘅感覺，就係突然間七十分鐘停曬嗰隊波嘅，咁啊發覺就嗰時撳掣喎。你諗下開波出下半場出嚟咧，發覺鋸手好似唔掂喎，大佬喂死唔死㗎？邊度撳嚟抽喎？一到七十分鐘改變曬成個形勢，可以即係好得意嘅喎。就發覺德國差唔多，其實法國仲可以。加速德國，我覺得佢加速唔到嘅進攻嘅時候， 即係佢中意個下半場出咗輸爾利咧，將成個進攻模式 突然間嚟打 你唔同咗咁樣，成隊波之前 睇起。 我就會覺得阿根廷對瑞士，我係冇預期之中咁。即係我預期中係應該唔好睇，但係點知原來真係咁好睇啦！因為一嚟阿希斯菲就話佢總之去到幾多就睇下瑞士去到幾多啦，去得到八強咁我就繼續教，去唔到我就算嘅，即係告別賽嘅。我諗佢嘅戰術係直情活用咗喺瑞士嗰度，令到阿根廷直情係要加時，有機會仲射埋12碼先入咯，真係呢一個係。是估不到弱隊原來用戰術、用默契、用教練可以 抑壓到個強隊咯。 亦都係咁多加時嘅原因同埋冇高低原因啦。咁教練用戰術最緊要啦。係 啊， 輸即係輸技術用腦咯。但係佢哋啲算唔算、 所以上屆其實好多人話瑞士贏西班牙一比零，其實根本由頭到尾係個戰術用得好，所以先贏。係反而你應該留意咩西班牙點樣踢來踢去都入唔到咯。 嗯哼，佢都讀老實留言啦。我哋咩 Charles Chan 話佛山靈同咪神今晚備戰。靜思幾個涉高枕頭迎戰八強大擂台，係啊！佢而家應該翻咗佛山嗰邊嘅，即係瞓佛山靈童都要瞓嘅，大佬。你見佢眼都擘唔大啦，咁耐都蒙曬眼咁。咁啊，阿劉奇個話就話足球係易守難攻嘅運動，就算魚腩用九零一都未必輸啦。咁仲有就話零四年希臘就係咁樣贏歐國杯啦，啊係啊，零四年希臘，但今次係攬埋嘢。嗰場而家大家冇研究過。 嗰陣我真冇提過啊！依場波，係 咯，大家真係冇睇過。 我有睇嘅，但係我但唔知點講，我係覺得希臘咧，佢喺手係真係好好啊，又係識喐嘅巴士啊，走嚟走去啊。但係問題打多個都啲前鋒都入唔到。 但係冇計啊！依班多老人家啊。 嗯，同埋佢嗰日咧，女西皮嗰啲28度嘅，佢到個濕個濕度高嘅70%咧，都高嘅算係。嗯。即係佢個辛苦嘅嗰場波嘅，同埋哥斯達加一早都係守嘅，同再攞。咗個紅牌之後，更加擺明居馬守唔到90分鐘，再守你82分鐘，即真係決定咗龍門呢啦。好快就瞓喺地下度，喂70多分鐘喎，大佬 唞下先， 70多分鐘已經開始唞咯喎。即係阿華拉拿佢阿劉華斯佢個龍門啦，即係劉華斯咧，即係都幾好嘅龍門啦。再啊係喎 ，Candy 頭先講龍門嘅， 係啊。 其實咁少波入啦，因為你睇翻個數字啦，到16強個平均入球。90分鐘計咧，得1.375，其實每場波。 係啊，因為而家這個淘汰賽啦，其實全部夾埋入咗18球波嘅，一計埋加時。 加埋加時係啦。 90分鐘其實得11球波嘅啫，咁所以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啦，龍門咧其實嗰個關鍵因素都好大，例如墨西哥有澳祖亞啦，尼日利亞就有呢個 安 耶馬啦，咁阿爾及利亞都有之前嘅麥普希啦，麥普希之前咧就係咁多個分組賽加埋咧嗰個撲救次數最多個龍門嚟嘅，係啦， 辛苦曬 真係後啦。 後嘅表現就更加比打球會更加出色添啦。 係咯，佢一著國家隊波衫唔同咗 啊嘛。大哥啊嘛，喺美國隊， 為國捐軀。 係啊，已經冇咗當老雲入選啦，佢係已經係。最老資格嗰個嚟啦， 仲繼續 啊！同埋瑞士嘅比拿利奧啦，其實佢琴日喺對阿根廷嘅表現都非常出色嘅，都擋咗好多球波。 紐亞 係啊，有攞都係有紐亞啦， 清道夫 紐亞啦，乜都做曬。 即係又唔可以唔提阿斯薩喎，斯薩破12碼都有一手。 哦，救翻曬成個國家。 即係佢真係 講講紐亞，因為我嗰時咧就上網睇講體育啦。其實何輝佢話紐亞係世界第一嘅門將，其實佢話你哋話澳祖亞或者其他龍門，即係唔係唔好唔。頂級，但係紐亞佢好嘅地方就係佢識活用個龍門，佢係唔係淨喺個禁即係小禁區入邊喺個 覆蓋範圍好大， 佢個範圍可以好大。你見佢有幾球其實阿爾及利亞喺可以單刀，但係佢。如果比著啲龍門係企喺個小禁區度，守住先撲你，但係唔係紐亞直接衝出嚟瞓身踢走啲波。 但係有個缺點咧，大家記憶之中，紐亞之前踢史奧克04嗰陣時 候， 狀態唔好嗰陣時咧，就都係咁樣，不過就係不停賴嘢，喺拜仁初段都係咁樣嘅。 其實佢做開呢啲動作㗎啦。 係啊，就睇下佢狀態好唔好嘅。 可能哥迪奧拿教好咗佢咧。 佢話佢草地濕地係更加適合佢去出嚟。 哦，即係跣得舒服啲啊！ 佢 即係爛地馬喎呢啲， 跣得舒服啲，精神嘅 草皮啊！ 真係。OK， 其實都總結下啦。其實我哋都大概。對，我都覺得係個天氣同埋啲龍門咧，尤其是有好龍門咧， 上 得咁多和波，同埋個踢法啦，防守意識大家重咗好多。強隊又唔敢攻，等你體力下降啊，等你出錯咁。弱隊又攻唔入咁啦。咁其實咁多加時嘅原因啦，咁啊再睇一睇下張相添啦，咁就嚟緊啦，有8強 啦。 嗰個係泰國定哥斯達加先，我哋冇錯啊，真相。 哥斯達加嚟嘅。 咁啊，第一場就巴西對哥倫比亞啦，係咪第一場啊？ 是啊是啊巴西對哥倫比亞的 是啊 OK 那就看看到時再啲兄弟就傾下嗰啲預測啦米哥 大米哥預測到時 佢琴晚點㗎琴晚係 好似要休息下 要休息下嘅 休息下 都唔犀利其實8場波有5場啊 係啊 因為其實我講先嘅我一早我識喂米哥 俾人不如俾我先啦，但啲多人搞嘅。多人估嘅時候咧，就辣手啊嘛，做啲估又就順啲啲啊，點知我搭沉咗佢啫，係咪八場有五場好犀利㗎啦？ 咪一個真係犀利， 估一個膽啫喎， 係啊，咁重要。 你睇我出咗幾多集啊？哇，登到攬住個頭冇中過喎，1% 我1% 唔中喎， 我都係啊。 你又咩？你都攬嘢？ 我兩場都香曬啊！ 仲有幾場？ 多謝阿球證咯，荷蘭嗰場波判多兩個12碼啊嘛，咪一早3-1，我咪搞掂咯。 唔係嗰十二碼，咪哥中六嘢㗎啦。真係 啊！應該我中㗎嘛，應該俾兩個十二碼㗎嘛。 你估中？ 國賓嗰啲啊， 係咯。 我諗啊，今日節目就翻返嚟先啦。今日節目就玩到呢度啦。咁啊，多謝曬大家支持啦。咁今朝我哋雖然冇波打啫，都仲有祝君早安㗎喎，7:30鐘係。咁啊，聽晚又要大 party 啦， 系啊， 咁啊，今晚玩到咁上下，多謝曬大家先，拜拜。